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-103-2318，1500-103-2318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一点动听。 回望昨日昨夜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 你。爱惜的花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 Jack 的听友说想点一首路虎的《拉勾勾的》，他说听到路虎的歌总是想要感叹，感叹怀才不遇，感叹他明明很有才气却被埋没。这个世界不缺音乐，却需要好音乐。可能很多听友还不认识路虎，他在2007年获得了第一届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的第13名，跟苏醒和魏晨是一届的。当然了，我也很喜欢路虎的这首《拉勾勾的》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下遇见你的瞬间，一些些散落的曾经美好的画面，保存关于你一切。一天天一天天在流逝的时间，一遍遍一遍遍，我对着流星许愿，只愿你会有感觉。想在你身边，不管有没有明天，所有守候着欢愉你相爱的季节，来我身边，给你所有安全感，我们来过都的永远不是别。时的时间，一遍遍一遍遍，我对着流星许愿，只愿你会有感觉。哦哦哦哦，你不在的世界有多难挨，再也回不来的美好回忆，尽快把我掩埋，眼泪汇成了海，想在你身边。

我们总爱说来日方长，但大多数时候是并没有来日的。所以如果你有想爱的人，就趁早去爱，有想做的事就及早去做，别等来日，好好珍惜当下。经典99，我是英奇。生命来来往往，来日并不方长，尽情去爱，拼命去抓住，别等，别遗憾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航天员陈东， 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大表盘，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，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，西边